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朋友们来交流关于冰雪运动这个话题了。而我们最近呢，一直邀请的是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些小队员们，听他们去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今天依然不例外，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两位嘉宾。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陈景浩和他的爸爸。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景浩先来吧，好不好？ 嗯，你好，我叫陈景浩。 嗯，欢迎景浩。那我们也有请景浩爸爸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自从孩子打了冰球之后呢，我这个也成了冰球的这个爱好者的一员了。从不懂到了解，接触了很多 啊、 所以呢，感受也挺丰富、挺复杂的。嗯， 欢迎景浩爸爸啊！看来前面这个铺垫也是为一会儿给我们要讲述景浩参与冰球，以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对于冰球这个项目，甚至说是对于冰雪运动的一些理解，都可能有很多的感受啊。那当然，我们还是得先讲一讲景浩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才会有后面这些有趣的故事啊。 嗯、 那景浩讲呢，还是爸爸讲呢？ 他讲 啊，好，派爸爸做代表。那一会儿你给爸爸补充啊。 嗯，对，他这个入门可能不是那么的自愿的啊、 嗯。 实际上是之前呢带他去过那个商场， 嗯、 我们一块儿去滑冰。那么当时都是商业商场嘛。 嗯， 那后来呢，看到这个滑冰的过程中呢，看到其他商场隔了一半人家有这个冰球训练。 哦，对。 看到那个小朋友啊，看到那个小朋友呢，虽然个儿不高，但是呢穿上冰球的护具之后做起动作来特别漂亮。我们觉得、 嗯、 哇，这真太酷了这个。我说这行、 嗯、 要不让孩子学这个吧。 嗯， 说这个肯定能得到锻炼啊。 嗯， 哎，所以这个一来二去的呢，就开始让他尝试这个学冰球了。 哦、 然后结果这个之前不知道，这个一学起来之后，当时发现他学的比较早啊，也是在学前班的那会儿的时候、 嗯、 结果发现他们这个有的小朋友已经在学了、 哦、嗯， 后来呢就给我们介绍到这个专业的冰球俱乐部了。 嗯， 哎，所以这一来二去的呢，就从那个感兴趣，然后呢不了解到这个入了坑了，大家觉得、 哦、听您刚才这个介绍，基本上前期是我们帮景浩去进行了一个选择，带着景浩去接触上这个项目。那景浩当时还算是自愿的吗？ 他那会儿学前班嘛，他就能玩他就开心、 嗯、 其实这我估计可能入门里头有一大半是家长觉得太酷了、 嗯、 觉得挺有意思的 啊、 嗯、但是他一旦进入之后，学起来之后呢，他自己的这个兴趣和这个动力就自己就起来了 啊、嗯哦、那景浩给我们补充补充吧，爸爸刚才讲的这段、 嗯、 你自己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然后我还说一下为啥我喜欢冰球、 嗯、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拿球把所有人都过了、 嗯、 然后打进门，然后大家为我喝彩，然后呢那种感觉让我很开心。而且我做这些进球、反手、勾拉、敏拽都是在我那个我的球星 NHL 是88芝加哥黑鹰那个凯恩那儿从那儿学来的。 景浩真是、啊、 你把你教练都忘了是吧？ 看出来了，就是他进入到这个冰球的世界之后，感觉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啊，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热情还有兴趣度是非常的高啊，以及他在场上的那种成就感，我从刚才景浩简短的这几句话当中已经完全感受到了。还有就是他在冰球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偶像给他带来这个影响啊，好像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在景浩刚开始去学习这项运动，尤其刚才景浩也提到了他在场上做的这些我都叫不太清楚啊，他的一些对技术动作。那在做铺垫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打基础的时候，那段时间对于景浩来说，景浩你会觉得有时候比较枯燥吗？ 不会觉得枯燥，因为我觉得练完这个我在场上打进门的，这是对我有收获的。所以如果我不做这些的话，到场上什么都不会，那样子进不了球，大家也会对我晕。 这个小小年纪啊，就非常理解运动员在场上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啊。 对，这可能也是学冰球里面的一方面的收获吧。现在比以前成熟了不少。 嗯 啊，他可能现在这个心态是调整过来了，但是他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不想去，然后这个撒脾气，然后挨揍的时候。 看来在孩子小的时候，他都可能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但是这种过程吧可能也是在所难免的。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他需要就是把这个根基打牢，把基本功打扎实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一段听起来是比较枯燥的时候。但是怎么能够在这个枯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自己的角度也好，还是从外界教练呀、家长给他的这种助推力啊，其实都能够帮助他去度过这段时期的话，我们自然就看到了，比如说他后来参加比赛也好，还有他拥有了自己的这个队伍也好，以及在这些过程当中和大家的一些接触啊，就慢慢的会让他有更多的这个兴趣或者说是一些感受，就把那些枯燥的时期就慢慢的经历过去了啊。当然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觉得他在冰球这个项目当中是有收获的，并且也是渐渐的啊，虽然我们景浩才上四年级就已经提到了说开始成熟起来了，那您觉得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其实我觉得冰球这项运动对他来讲的话，不光是他，其实孩子和大人收获都挺多的，非常丰富的。这个小孩嘛，在培养的过程中，那肯定大人是需要去对他做一些引导的。 对。 那孩子没有这些经历，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引导，逐渐的能感受到能承受起来。那在取得到成绩之前呢，他肯定会有枯燥的这一部分嘛。那他能不能坚持下去，那么其实这是挺重要的一部分的。那当他终于能拿到成绩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说我的投入能够有所回报，那我能看到这个荣誉感和大家对我的这个赞许的这个眼光啊，那他就能够感受到了。所以这也是一步一步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像您觉得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也说是跟他一起成长吗？您的这个成长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这块对我们来说其实还真是蛮复杂的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没觉得这个冰球项目和其他有什么区别。但后来发现这个项目，这个有的家长会聊天会调侃说这是一个坑啊。 对，入了坑了。 对，其实我觉得要客观来讲的话呢，应该说这个项目呢，它确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首先从这项目的这个复杂程度上来讲，就是我可能不太专业啊，但我觉得其实它是相当于足球、篮球、橄榄球，花样速滑，再加上拳击，对，基本上这全沾上了， 全囊括了啊。 对，你看它，你得练脚，然后呢，你还得练手， 对， 然后呢，你还有这个整场的配合，然后你还有打门， 对。 然后呢，你这个速度要有，灵活度要有，而且冰球是允许冲撞的。 对，还有一个更重要，就它是在冰上， 在冰上。 对，跟我们平时那个陆地的感觉完全不同。 对，你速度起来了之后，你可能很多动作都不好做，你的协调性、平衡性也要去锻炼，你的体能也要锻炼。最主要的，冰球它为了这个刺激和观赏性，它跟橄榄球它允许冲撞，你平时冲撞那是正常的。 对。 甚至于我们当时开玩笑，后来发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练完了之后，还得再练一个拳击。因为冰球允许打架。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你给他一个发泄空间吧。那你在有这个约束和管理的这种情况下，裁判在这儿，那你当时生气的 OK， 你两个人就脱了摘了手套你就打嘛。打完之后那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下边该比赛你还要投入比赛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的。所以这冰球挺复杂的，门槛挺高的，但是呢真正投入进之后，我觉得其实收获也是蛮大的。就像刚才讲的似的，有时候你看到他这个 小小的年纪啊，那么那么小的身子板，他就扛了这么多的这个压力和这个挑战啊，那最后他还能取得他的他的成绩。 嗯， 那有时候大人就会反过来想，那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儿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对吧？你说，你看你孩子都已经。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对吧？那 对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去有这个信心能够去面对这些挑战呢？ 嗯 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光是对他，有时候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看来的确啊，景浩爸爸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说的这个成长啊，是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因为他在比赛当中对待比赛的一些态度，嗯、还有他的一些表现，反而给自己也带来了一种激励的作用啊。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能光说嘛，因为孩子现在都很聪明的。 对。 那你不以身作则，那你说你光让我努力，然后呢，对吧？你老动不动偷懒，你说让我锻炼，你早上不起床，对吧？ 嗯、 那没办法呢。所以为了培养他呢，我们有时候也要以身作则，所以就逼着自己也要去，更有正能量这样一些嘛。 嗯，看来现在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安排，是不是？就比如说，景浩平时会在体能方面给自己也加量去练一练吗？ 会，就是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做那个、小导步，然后能做四组、 那有时候也会拉着爸爸陪你一起去锻炼，是吗？ 对，我都一直记着呢，因为我觉得，练这个是为了自己能得一个荣誉。 嗯， 而有的人呢，觉得练这个爸爸妈妈能给他买玩具，那是给爸爸妈妈打的，而是我呢，是打给自己看的。 哇，好厉害啊！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你自觉自愿的，而不是被外界去逼迫的，或者说是通过一些条件去达成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景浩真的还是刚才我说的啊，就是小小年纪他已经想得很透彻很清楚了。那当然我觉得像刚才景浩自己说到的，就是每天都会给自己去规划做一些这些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啊。那爸爸您一般是怎么陪景浩的呢？ 其实我平时陪他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哦、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这个参加比赛参加训练的时候要拿出整段的时间，所以呢、 嗯、 大部分其他的时间呢就得自己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去了，所以不能那个全程陪着他。所以呢，这也是说冰球可能有门槛的一部分，就是你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可能有一个人要有很大的很多的这个时间投入去陪伴。除了平时的训练，尤其是他们现在打到这个竞技组的这种级别、 嗯、 那他是以成绩为主的嘛，那所以你的个人的训练、团队的配合的训练，这个量都是比较大的。 嗯， 而且他们还会经常去在其他的这个就是外地去打比赛、 嗯、 啊，所以呢，有时候这个节假日、这个寒假、暑假都不能休息，也得去。所以呢，这个家长需要陪伴投入时间是蛮多的。 嗯， 那在这里头呢，等于我们自己带孩子嘛，所以在这里头呢，可能他妈妈的投的时间付出会更多一些。 哦， 啊、我可能在有一些时候会陪他训练的时候， 嗯、 但大部分时间呢，其实还是他自己或者他妈妈带着他去做的。 哇，那景浩的确还是非常棒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给自己有一根弦儿绷着，去要求自己这样做。那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就是景浩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收获肯定也是说一点一点的去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他逐步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发育的更加健全的时候，他也在逐渐的去理解这项运动给自己带来的意义。刚才听景浩去形容，真的是感觉到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这个收获其实是无穷的。那从您的这个角度去看，景浩得到的这些收获在哪些方面是一些体现呢？ 如果从我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全面的。有些东西可能是他能够理解的，或者是我们给他讲完之后他能理解的，但其实有更多东西其实是潜移默化的。 嗯， 就是一种感觉上的东西。为什么我觉得冰球这个项目参加到现在对他的这个成长和成熟有很大作用呢？其实这是最主要的一块。就第一，我觉得自从打了冰球之后呢，他会逐渐的能够感受到这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的 啊。对， 对吧？那你并不是说你自己我想打就打，我不想打就不打。那你在整个团队里头你是要有责任感的。 我们这是一个集体性项目吗？ 对，那如果你打得不好的话，或者说你的这个位置你没有做到位，那么失分了或者被人家进攻了，那其实是你给整个团队在拖后腿嘛。 对。 啊，那你需要把自己打强嘛。 嗯。 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呢，整个团队里的小朋友们的这个不管是状态啊还是能力啊，他大家都是有时候状态好有时候状态不好的嘛。那么你怎么能够去接纳队友的错误，那你去鼓励他还是说你去埋怨他， 嗯， 那么你得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那你怎么去融入这个团队， 嗯， 那你自己也有状态好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那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 得到小朋友的安慰了，那你心里是会有一种正向的感受 的。什么样的状态吗？对。 那下次碰到其他小朋友有这个受伤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他也会去安慰其他的小朋友。 嗯。 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像这种融入社会啊，这种抗压能力啊，甚至是对抗能力，你要有这种信心。你有时候小朋友这个都有这个，他们老说这个，其实好多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通过训练和锻炼能解决的。你比如说这个多动症。就我觉得很多孩子都不一定真的是多动症， 就是孩子天生就是活泼好动的。 对，他长到那个阶段，他很多的这个肌肉也好，神经也好，他就是需要动的。但是他们现在的孩子的环境比我们那会儿好了，但是呢也有缺失。就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可玩的，但是大家整天在玩，从早跑到晚。 但是我们可以玩的时间很多， 哎， 而且我们可以跟大自然有更多亲密的接触。 对， 他们现在虽然有很多可玩的，但是他们其实玩的时间也好，或者说是受到的局限，其实是比我们小时候要更多了。 没错，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加强这个小学生和这个大家的这个体质呢？在学习的情况下，增加知识情况下，也要增加这个体能的训练嘛？那其实我觉得这块对他们就是挺好的。他们平时这块训练太少了，只能靠这种冰球或者其他的项目来弥补他小的时候的运动量的这个缺失嘛。你不管在协调性上，在这个肌肉爆发力在韧性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所以这块对他的锻炼其实也是蛮多的 啊。那景浩的身体素质应该也是不错的啊。 嗯，对，在比赛的时候呢，我又瘦又小，但呢我个儿高，不过呢我那个护具太壮了，然后穿上护具又高又壮，然后呢大家老把我认成10了，然后呢而且还特别害怕我，而且撞一下也不是那么疼。 嗯。这就是平时应该还是跟你自己一些训练肯定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护具的保护嘛。 对， 那 但有的时候呢，护具会有一个缝的，那是呼吸来用的，不让太紧了，那个会出汗的，难受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球打到那种没有护具的位置会很疼的。 哦，那倒也是肯定的嘛。不过刚才爸爸提到的就是你在身体上的这种素质上的这种体现啊，你自己有没有一种感受呢？比如说在学校你的体育成绩怎么样？ 我在学校呢体育成绩跑步比赛的时候上次我还参加过了呢，就挺好的。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运动它是相通的。 嗯 啊，冰球是景浩参与的这个项目，但是对于其他的不同的运动项目，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些基础运动大项，跑跳投啊这些，那对于景浩来说他一定都会是更容易上手，并且是很好的去完成这些我们应该叫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一些动作，那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其实也是家长最为关注的，就是孩子首先他身体是好的，是健康的，我们才有后面对他一切的期待嘛。 对，是这样。这样，其实这点我觉得他主要应该是分两部分啊。 嗯， 一部分呢是说，他这个运动的技能，比如说在冰球上的动作，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可能说他参加其他的项目，他会有一定的在协调性啊，这身体的这个灵活度啊，或者是平衡控制力上，他是会有一些这个借鉴和相关性的。其实，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块是说，通过这个运动，对他的一些心理素质的提升，我觉得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你在打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就是要去拼抢， 嗯， 那我不拼抢我就拿不到球，不会有队员说你的对手把球白白的放在这让你拿， 是 你打门的时候守门员也不会让你轻松的就打进去，你全都是要靠拼，去靠对抗，去靠抢，你才能够有这个进球和这个赢球的可能性。嗯，那所以那你就是要去上，你没法躲，否则你就没法打。 嗯， 那甚至于有的时候练到后来，你看到对方有很比你又高又壮的选手，因为他们现在打的应该算是在他们这年龄段里还算是不错的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提升经常会约一些高年龄段的小朋友去打。 哦，那就是小打大了。 对，小打大，所以你在场上就会看到觉得哇简直比他们高出这一个头，甚至于他们只到人家肩膀。 哦， 在那种情况下我看孩子们其实练的也不错，尤其他们队啊。 哦， 那有的时候就是一点你觉得这孩子他们才没有这种怂的这种感觉。 哦， 那该上就是上，我哪怕被人家转一跟头，人家那个大的小朋友人家一转身就咕咚就到了。但是他会马上爬起来，会再去拼再去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除了说这个体育技能方面，就是对于这个孩子这个抗压能力，他的韧性和他的这个意志力的锻炼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嗯， 像您刚才提到的，有时候看他这个小小的人啊，扛着这么多的压力责任，那是有某一场比赛或者说什么样的时刻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嗯，我来说吧，就是有一次经历， 嗯， 就是在天津的全国邀请赛之中呢，我们打比赛的时候有两支同年龄段最强的队伍， 嗯， 当时我们都觉得得个第三就已经不错了， 嗯， 但呢我们打了一场比赛后就遇见其中一支最强的队伍了，但更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居然赢了他们了，最后一场比赛，然后呢赢这场比赛我们觉得我们就可以争冠亚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很兴奋都睡不着，然后呢那嗯，争冠亚那次呢，我的后卫在中场的时候传给我一个漂亮的球，然后我一个跳射直接打脚上进去了， 哇， 然后呢但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他们追上来了一分， 哦， 很焦灼， 嗯， 但呢我和我的队友配合在一起，我传了他一板，他直接， 嗯， 他也是一个弹射打进去了，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平局了，打点球3-2赢的， 哦， 然后呢但呢那个围观的人是人山人海， 嗯， 里三层外三层的欢呼声真的热血沸腾，让我们 是不是 感觉特别爽， 啊，对，也有一种感觉仿佛你们打的这场比赛也像是这个 NHL 的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啊， 嗯， 那这场比赛当时其实我听你讲的时候我感觉到应该压力不小，毕竟你自己也说了啊，那两支队伍都很强， 对， 之前先赢了一支很强的队伍了， 嗯， 有点出乎你们的意料了，但是接下来要争冠亚的时候那时候心理压力肯定会比较大， 对， 那 而且他们拼得很猛， 嗯，哦，那你是怎么调节自己当时的这种心理状态？当时会紧张吗？ 嗯，不会紧张， 嗯， 因为我觉得都拼到这儿了，那使劲再拼一把，肯定就会赢了。我不管有那么多人的围观，我不管有谁对我取笑， 嗯， 但只要我把自己做好了就好了。 哇，这个心态怎么这么强啊？我觉得很多大人都未必做到。 是是是， 对。 其中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场比赛也是挺关键的一场， 嗯， 一场联赛，那个比赛特别焦灼，从第一节平分到第二节领先然后追回来，第三节输了之后又平分，打了三节一直都是平的，就是这两个队的实力特别接近， 嗯， 然后到最后呢是罚点球一直罚了三轮，就是第一轮罚完这几个球之后还没分出来，然后继续罚， 嗯， 那么到最后那个罚点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差一个球嘛，对吧，如果你没进对方进了那就结束了，那甚至于就是那会儿压力大到很多的家长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不敢看了嘛，对 对，这一直提心吊胆，因为这前三局已经绷着弦儿绷过来了，到最后罚点球居然都罚到了第三轮 都不敢呼吸啊，那种感 觉，对，然后所以我们到外面一看，哎，家长，哎，你也在这抽烟呢我也在这抽烟，甭管是我们，对，因为大家这个底下家长都比较熟嘛， 对， 我看 对 方家长也在那儿，大家都抽烟说不敢看了 真是还没人孩子心理素质过硬呢啊， 对对，就是有时候真是觉得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实在受不了心理压力， 嗯， 但我发现这点小朋友们居然还没有这种感觉，嗯，还很投入。 请浩刚才讲的时候啊真的是你不紧张然后自己还会给自己去进行一些心理上的调节， 对，有时候真的挺佩服他们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这个都有点惭愧了还不如孩子呢。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陈景浩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来听他们的讲述，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陈景浩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就让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讲述吧。 其实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场比赛，也是挺关键的一场，一场联赛。那个比赛特别焦灼，从第一节平分到第二节领先，然后追回来，第三节输了之后又平分，打了三节一直都是平的，就是这两个队的实力特别接近。然后到最后呢是罚点球，罚点球一直罚了三轮，就是第一轮罚完这几个球之后还没分出来，然后继续罚。那么到最后那个罚点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差一个球嘛，对吧？如果你没进，对方进了，那就结束了。那甚至于就是那会儿压力大到很多的家长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不敢看了嘛。对 对，这一直提心吊胆，因为这前三局已经绷着弦儿绷过来了，到最后罚点球居然都罚到了第三轮， 都不敢呼吸啊那种。 对，然后所以我们到外面一看，哎，家长说，哎，你也在这抽烟呢，我也在这抽烟，甭管是我们队的，因为大家这个底下家长都比较熟嘛。 对， 我看对方家长也在那儿，大家都瞅眼说不敢看了。 真是还没人孩子心理素质过硬呢啊。 就是有时候真是觉得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实在受不了一些心理压力，但我说这点小朋友们居然还没有这种感觉，还很投入。 景浩刚才讲的时候啊，真的是你不紧张，然后自己还会给自己去进行一些心理上的调节。 对，有时候真的挺佩服他们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这个都有点惭愧了，还不如孩子呢。 那所以那场比赛最后。 最后那一场，最后我们赢了，因为我们那个我们队的那个门将很厉害，两个双胞胎的小姑娘， 可心可意 哦，太著名了， 也是我们海淀区冰球队的那个小成员嘛啊，之前也跟他们做过节目，本身双胞胎就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看到还都会觉得有一些新鲜，再加上他们又是接触到冰球运动做守门员，又加上还是两个小姑娘，肯定也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嘛， 很勇敢，不管什么球他们都会扑过去，而且呢有一个球就是那个球都要快进门了，然后他这样一反手啪给接住了。 哦，那真的是很精彩啊。 对，然后大家都欢呼声一片。 嗯，景浩在讲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能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们队友之间的这个感情啊是非常的好。 对，而且大家这个互相之间也是经常互相激励的。互相都能够促进，像我们当时就上次他刚才说的在天津那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守门员可心，我忘了可心还是可以啊，说不太我就不太清楚，他当时还是那个背上带着伤上阵的。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小朋友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激励啊，这种促进，其实也是整个团队的这个合作和拼搏精神也是蛮强的。 对，他们是一个队伍的，大家在这个队伍当中共同为我们这个集体哎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努力。但同时我觉得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在场上作为一种良性的竞争去存在，就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在海淀区的时候 变成了队友， 对，是队友，做俱乐部的时候又变成了对手，其实这种感觉对孩子们来说应该也是挺微妙的啊，是不是景浩？ 而且他忘了，就是上次在天津那场，不光我们守门员受伤，我也发烧了。 哇，爸爸光记着别人，怎么忘记我们自己了？当时也是应该叫带病上阵嘛。那当时干嘛不休息一下呢？一定要上场吗？ 因为那是最后一场决赛了，很重要的。我觉得拼一次就拼一次，反正赢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那当时在场上的时候也忘记自己身上的一些比如说不舒服啊难受这些了啊。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是在培养他们这种吃苦或者说是叫拼搏的精神啊。 对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这个打冰球的过程中逐渐的能感受出来了。可能他不一定能够说出道理来啊，但是这种感受会逐渐的在他这个心里能形成。就比如像我们之前经常讲的这个，刚开始大家不熟，那是两个队比赛，对吧？那会儿他会觉得，哟，这个队员怎么老撞我呀，对吧？或者他把我给过去了，我很生气。那孩子会这么去想 的。是 的。但是，一旦到了区队，或者后来大家熟了，有时候经常会一块上课训练，那就会有一种叫做这种叫可敬的对手的感觉了，对吧？ 惺惺相惜了嘛，他们其实就变成了， 对，有这种感觉。那就是我，那他到底哪比我强？我能学到什么？我们也成了朋友了，对吧？他虽然比我有时候打得比我好，或者他把我给对抗的时候把我给赢了，但是我会觉得，哎，那确实他是。这块是值得我尊敬的。 对，也是值得我去学习它的。 对对、嗯。那如果我一旦学会了，或者说我从别人那学了一手，我把它又给过了，那我觉得挺有乐趣的。所以小朋友他在这块他的这种感受还是就这个心态会比较的这种平静了。 就他们的心态始终都是很正向很积极的。 对对。 他们始终都会觉得我有这群优秀的伙伴，我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比如说像进入到我们这个海淀区冰球队，那景浩也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些队友们，刚才我们提到的可心可意是你的队友，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队友，你从他们的身上是不是也都会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呢，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他们都是每个队来的最厉害的队员、然后呢这样子呢，我如果过掉他们一两个的话，然后打进门了，那我会感到很骄傲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很厉害的队员嘛。 那更多的你得跟人家学呀、 那景浩，你有没有和你这些队友们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 有意思的事情吗？就是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俱乐部旁边，那个上完冰后，我们经常会打羽毛球。然后呢，我们在那儿那个独自建立了一个羽毛球场，我们在那儿放了一个网。然后呢，还要拿笔画了一个线。然后还在那儿放了点羽毛球拍子，以后那就是我们打羽毛球的地儿了。 可以叫你们的秘密基地啊。 对。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兴趣的爱好，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他的任何的运动技能首先说是很强的，然后他们对于其他的运动项目也都是会很有兴趣去多多的尝试，多多的参与，而且他们的这些运动技能的水平也是不错的。像我之前听到的，像景浩今天说的像打羽毛球啊，我之前听到有一些孩子可能喜欢打篮球的，还有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冰雪项目，还有滑雪的，就是他们对于任何的运动项目都是非常有新鲜感，并且愿意勇于尝试的。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希望他能够培养有这种锻炼的，或者说是叫运动健身的兴趣爱好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通过冰球给他带来的一个影响，扩展的这个面儿一下就涉及到了更多了啊。 对对对、 我们也滑雪，在那个崇礼那边呢、我们有时候会去那儿滑雪，然后呢我也会叫上我的小伙伴们，我的冰球队的小朋友、或者我们二队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副队小朋友、一起去滑雪，然后那些不会滑雪小朋友就跟着那个老妈老爸在那儿慢慢的滑，然后我们会滑雪小朋友呢就在那儿滑着单板。 看来是把你身边的小伙伴们也都带动起来了啊、也加入到了滑雪的队伍当中。 对，而且有一次那个坡特别斜，都是冲上去了、然后呢我和我的好朋友熊熊、还有我爸和熊爸一起在那儿滑雪、然后呢熊熊不管怎么着他直接就冲下去了，嗖一下冲下去，然后他爸还是慢慢往下爬下去的，然后我也是把板子拖下来往下爬下去的，那个熊直接就冲下去了。 鱼雷呀、合着是。真的是感觉到景浩在参与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给他带来的这个乐趣，还有和他的这些伙伴们之间的这种回忆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非常有趣的啊。而且的确也是各种运动项目，听景浩在形容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所涉猎的啊，看出来了我们这个家庭也都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啊。 对，他喜欢击剑打羽毛球。 难怪呢，所以你们也一起去打羽毛球啊。咱们爸爸喜欢的这个击剑没有让景浩也去尝试一下吗？ 学不过来了。我倒是都想他去学呢。 当然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给孩子带来的这种意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因为这种意识是会影响他一生的，陪伴他一辈子的嘛。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让他的这个包容性、然后呢这种遇到困难的这种抗压能力和适应性，其实都是在这整个冰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中能够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个可能一说到哪儿想到哪儿啊，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他的成长来讲的方方面面帮助是非常多的。 对，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我们打冰球的孩子们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既保证自己在打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收获的，并且是有一定成就的。比如说像景浩啊，我们加入到海淀区冰球队，那对于他来说一定也是在这个打冰球的道路上是有成绩的，才能够被更优秀的一个团队 去选中。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平时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毕竟我们现在还是一名小学生，有首要的任务那就是学习。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孩子来说，我觉得特别让人佩服的就是他们的学习和打冰球都处理得非常好。我觉得景浩也肯定是其中的一员啊，那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平时你是怎么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嗯，虽然很晚，12点才回家，然后写作业的。嗯，虽然很晚，但我也不怕，因为我觉得打冰球很好玩。 那你平时到晚上12点才回家，那时候还有时间或者说还有体力去学习吗？ 有体力。 嗯，不会觉得累吗？ 嗯，不会觉得累，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看来真的是对冰球是真爱啊。 偶尔确实是有回来特别晚的时候，那就只能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写了。你自己想想，你那个特别晚回到家的时候，困得在那眼都睁不开了，那洗脚都是爸爸妈妈给你洗脚洗脸，然后你还有功夫写作业吗？ 可我一般都是妈妈说今天呢，有冰球课很晚才能回家，我都是在中午在学校就给写完了。 哦，那看来这一点我觉得 这倒是 真的是他们好像应该是一种默契了，基本上都是这样去做的、啊、 对，因为他以前那会儿还经常小孩嘛，都爱边写边玩、 嗯、 偷懒嘛，这恨不得就网上说的能给你当时气出脑溢血了，要么三个字写俩小时。 对，五分钟的事儿他就偏偏给你能搞出半个钟头来。 对，那现在他打了冰球之后的话呢，他就知道自己这个好多时间要拿去训练嘛。 嗯， 那你上课就得认真听讲了，那你就不能回到家不懂，让家长再给你讲一遍，你再写来不及了。 这都是浪费你自己打球的时间了，可以说是。 对，所以呢，就逼着他自己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那个作业尽快的赶快写完，你才有时间去干别的。 嗯、 要不然的话，那你打球回来可能就没时间写作业了。 嗯，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要平衡好学习和打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确我觉得是不仅需要他们去付出，我们这个家庭也要为他们去付出很多，就比如说做好他们一切的后勤保障工作，并且在去冰场的这个路上啊，除非那种家离得特别近的，那真的是有一个天然的地理优势，其他的这些孩子们我听到更多的都是在路上啊，去解决吃，解决欢呼剧，甚至可以解决一些我们的网课啊，对，休息这些都可以在车上去搞定啊。 嗯、 景浩应该也是这种状态啊。 这有一次，好几次都是，比如周四的时候吧， 嗯， 就是下完学以后，我先去上教练的课，然后呢，那是别的队的教练的课，然后呢，再直接奔去我的冰场，再去上大课，对，给大课。 哇， 嗯，在之间就把衣服脱了换了，然后呢，就直接能上课去了。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也都变得更强了啊，有点像是不得已让他变得更强的。 嗯，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里更重要一点，其实就是他真的有兴趣了。那要不然的话你带不动他的。 他愿意为这些去付出。 对，他知道说我作业必须要写完，要不然我明天没得交。那我只有赶快做，我才能够赶上我的冰球课，我才能赶上团队的训练。那所以说呢，他有兴趣，他就会配合你。那其实很多不可能的事儿也都能够做成，也都能够成为可能了。 对， 嗯。 而且 我喜欢冰球的时候呢，爸爸送我礼物的时候，我都会写那些冰球的，比如一个板子，那是一个冰球板 儿， 那是电自动的，有三种模式，是拿球拨红点儿，红点儿会消失，还有皮筋儿。然后呢，我爸爸最近又送我了一个新的冰球东西，就是拿手玩的一个，也是一个小铁板这么大的，然后呢上面有红线，还有那个空气，那个球是能在那个板子上来回飞的，然后你拿你那个小手板来打，然后打进敌方门，你那个小屏幕上就会加一分。 哦，就是把你平时打球的那个状态变成了你面前用手来控制的一个比赛了、啊、 对，特别好玩。 我、哦、看出来了，这个景浩所有的兴趣爱好真的都是围绕着冰球，只要说给他的奖励都需要是围绕着冰球来的啊。 这都已经发烧友了，连他妈都已经现在都开始看冰球比赛了。 的确是把我们这个家庭都带动的一起去关注这项运动，并且您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不也说到了吗，从先开始不了解这个运动到现在，我觉得虽然您还比较谦虚啊，说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比如说作为我们的一个 这个观众去看一场比赛，那对于规则也好啊，对于场上的这个形式啊，啊，绝对也是可以说的头头是道的啊。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队友挺团结的，因为有时候呢，就是领 MVP 的时候，就是好多次我都领，然后呢，领完了以后呢，小朋友都冲过来帮我把手套什么杆捡起来。 哦，那真的是能感受到你们大家是一个特别有爱的集体啊。 对，然后呢，在学校呢，我们期末呢是拿把自己在。这一年中荣获的所有奖都拿过来、 哦、 然后呢我就把所有奖牌和奖杯都拿过来了、 哦、 还有奖状，大家还是说让他们想换那个奖杯呢 大家肯定也很佩服你是不是、 嗯、 那大家对于你打冰球学校的同学们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我带动着他们看了几场 NHL 比赛。 哦，你作为冰球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你们学校或者说你们班的一个小小的推广者，再让更多的同学们去了解这个项目啊、 嗯、 那不知道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景浩的比如说比他小的一些弟弟妹妹看到他参与这项运动也产生了兴趣跟随着我们渐渐也入坑的呢？ 哦，有，就是我的表哥和表姐、 哦、 我没有表弟表妹，也没有妹妹和那个弟弟、 嗯、 然后呢我表哥表姐都特别好，我挺喜欢他们的、 嗯、 然后呢我呢原来不会滑冰的时候表姐和表哥总是带着我，他们牵着我一起滑冰、 嗯、哦，他们也会滑。 嗯，对、 哦、 他们都是花样的，他们喜欢花样。 哦，咱们这个家庭看来真的是我们都是对都是有冰雪基础或者是叫冰雪氛围的啊，我们这个大家庭。其实从您的这个角度，像刚开始提到的嘛，就是对于这项运动的这个了解，随着景浩的参与，我们对于他现在的这种认识是什么样子的呢？ 以前只是觉得冰球很酷啊，觉得这是在欧美这边比较流行的一个运动项目，了解的不深。那自打自己接触了之后到现在，其实当然也不能说了解的很深啊，但至少对他的一些感受还是挺深的，就是他对于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这些锻炼，意志力的磨练。就像刚才说的，以前他总认为自己是，小朋友都会这样认为自己世界的中心嘛， 对， 现在你会发现那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会面对各种挫折各种挑战，你摔倒了你不爬起来，那别人在比赛，那你就得下场，那你要扛住你的这个责任，你碰到厉害的队员你也要冲，你也要去拼搏。那其实这块我觉得对孩子教育和这心理素质和体能素质训练的成果和收获都是蛮多的，他也能成长得很快。 嗯， 详细接触之后呢，其实发现冰球这项运动它确实就像刚才讲的似的，它方方面面它都有，那其实觉得它真的是挺刺激挺挑战挺吸引人的这么一个活动。但是不会看啊，因为冰球的那个比赛打起来之后尤其是 速度太快了， 对，速度太快 找 不着球 了。对，现在是已经很轻松的找着了吗？ 现在也是有些技巧了，知道看人往哪儿跑啊，知道球在哪儿再去找，以前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嗯， 所以现在能看出这冰球这个刺激性和这个观赏性了。然后呢周围在朋友们之间聊天呢，其实也会经常去说啊，说哎，你们家孩子干什么，我们家孩子干什么。 对， 那我觉得有些孩子有些什么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好多东西都是通过打冰球，其实对他的这个成长和这个教育和培养都能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之前的这个朋友大家一聊天，到了这个年纪了嘛，大家都经常会聊自己的孩子嘛，一聊一聊说哎有什么问题我很头疼怎么样，我说那你应该打冰球。 最后归根结底一个办法都是打冰球。 哎，对，我说去打冰球吧，挺好的。 嗯，而且我进球的时候我爸老会把视频发给我那奶奶，然后我奶奶老是鼓励我。 对， 他对我充满了希望。然后呢我家呢也有一只小狗，妮蔻。然后呢我呢一进球，然后我妈妈会抱那个小狗，然后我一进家门小狗就会扑上来对我汪汪叫唤。 我觉得小狗它要是会说话它一定就也是要跟你表示祝贺了啊。真的就是整个我们还是像刚才说的，都被景浩参与这项运动所带动的，就是对于冰雪运动对于冰球这个项目我们都是非常的关注，并且也是有很多的了解了嘛啊。 对， 那当然景浩这么热爱这项运动，不知道你接下来有没有给自己也做一些小小的规划，就是冰球这个项目未来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当然呢我是想长大当一名 NHL 的队员。 哦，参加 NHL 的比赛啊。 对，然后呢因为呢我们教练呢打过 KHL, 而且他还呢、 哦、 而且还在鲨鱼队训过练。 嗯， 这样的一个。 所以你平时会跟教练也会聊很多这些东西啊。 对。 爸爸对于 这个景浩打冰球，接下来有没有也和他去探讨过或者是交流过？ 这块还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学习说到后来会压力越来越大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按着兴趣来走呗，只要他感兴趣那我们就支持他，他只要兴趣这个不丢，那我们就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嗯，给他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啊。 对，因为这个活动对于他的成长和锻炼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浓重冰雪气氛的家庭，我们的期待应该是非常足的，对不对？ 对， 好， 我要为那个武大靖和那个咱们中国冰球队加油 啊！ 我希望他们能进决赛 啊！ 嗯， 要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关注他们的表现啊！ 嗯， 那要去现场看比赛吗？ 嗯，我得看我爸爸妈妈有没有时间带我去了。嗯， 那时候我们过年，大家应该时间还都是比较的宽裕的。 不过我真的看过 NHL 的比赛 啊，现场的那种啊， 看过波士顿棕熊和卡尔加里火焰的对战。 哦，你在现场看比赛，当时是什么感受？ 嗯，我感觉进球完了，那个欢呼声把我耳朵都震耳欲聋了 啊！现场的那种感觉实在是氛围感太足了，对不 对？ 对，所以真的能够去现场看比赛的话， 嗯， 肯定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嘛啊！ 对。 那爸爸现在做好抢票的准备了吗？ 对，那是肯定的。 嗯， 因为觉得好不容易在家门口办了，那一定要多去看看。 嗯，那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对于我们的冬奥会？ 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希望咱们国家队能在这里头能取得好成绩了。 嗯， 那么因为冰雪运动，我觉得在国内来讲还是比较偏小众一些的运动嘛，但是这个运动其实确实是蛮锻炼人的，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冰雪运动在国内能够有更大的这个受众的市场，大家能对它更了解，那么这个整个的冰雪运动的这个市场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嗯，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也是通过冬奥会给景浩他们这些孩子们会带来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奥林匹克文化或者说奥林匹克精神，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的作用会更深远一些。就像我们之前看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国家的这些奥运健儿在场上拼搏的这些表现， 嗯， 可能大人有时候还没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孩子们可能都已经看得热血沸腾的，很激动了。我觉得可能对于景浩他们来说，同样的在这次的冬奥会上，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触和感受。 嗯， 景浩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很期待了啊？ 对，很期待，很期待。 嗯，而且这些像刚才景浩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奥运冠军武大靖， 嗯， 以及我们中国冰球队的这些队员们，他们在场上所起到的这种作用，也不仅仅是为国争光，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就是他们给景浩这些青少年带来的这种榜样的力量， 嗯， 榜样的影响啊。 是的， 嗯，我的教练，原来还是那个电视上的明星呢。 啊，哦，看出来了，的确也是在给景浩起着一定的影响的作用啊。啊， 对，不光看到那些国外的这些明星，你能看到咱们的国家队他们在顽强拼搏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找到你比较崇拜的这个偶像，对吧？ 嗯，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咱们国家的这个冰球队啊，到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的确也是让景浩他们这些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是对于我们国家未来冰球事业发展能够起到很重要的这个助推的作用嘛。啊， 对，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景浩和爸爸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景浩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给中国冰队加油。 谢谢，加油中国队。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